哎，你掹翻条线先，先打插啦。哎，大家好啊，就到呢个星期五啦，就奇异档案嘅。嗱，咁啊，见到我哋一众都好忙咁样，喺度搞紧啲手机嗰啲嘢。因为活动咧就真系每一次嚟到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觉得都几忙噶。因为我哋对啲科技咧唔系咁了解啊，我觉得应该都唔知系咪分享唔到啊，我都唔知点样啊。 你 其实你哋根本系咪睇唔睇到？咩啊？其实你哋睇唔睇到我而家系直播咗嘅咧？即系除咗巴打台之外，究竟你睇唔睇到我哋嘅个人Facebook 啦嘅页面嗰度咧，有冇分享到直播嘅咧？啊，咁咧如果有咧，就打一答我；冇亦都打一答我哋啦。因为我哋其实对呢个科技咧，究竟而家冇分享到咧，我哋系唔知嘅。咁另外咧就。今日啊星期五啦，咁又系奇异档案嘅时间啦。嗱，每逢咧星期五咧十点半，夜晚十点半至十一点半咧，都系呢个节目嘅直播嚟噶。系啦，咁你哋可以打电话嚟啦，亦都可以净系斋听啦，或者斋睇啊咁样。好啦，咁我就系呢个节目主持潘发光啦。咁我系喺首先介绍我女嘉宾主持先。就是林海欣欣欣嘅。 Hello。 咁中间嗰位咁有型咁 man 嘅男士咧，梗系我哋要介绍下啦。咁由林海欣介绍下先。 佢嘅我哋嘅 cam man 去拍开嘢嘅。就谂住如果有灵探啊。 有咩名 ？Eric。Eric 佢叫。如果有灵探，师傅，如果我哋去灵探，咪搵埋佢。 帮下手啊！咁原来咧逢系我哋识阿欣欣啊，识啊佢哋佢啲同業咧都係有個好處啊！佢哋收埋好多嗰啲 camera man 啊嗰啲嘢嘅，佢哋識好多呢啲，咁咧就咧一路咧佢會搬呢啲人出嚟俾我咧，咁佢幾好嘅，可以拍嘢咧，識認識多幾個呢啲朋友啦，係嘛？對我哋嚟講咧，因為我哋成日要拍嘢啊嘛，係咪啊？你知啦，都咦？點解我係咁響嘅電話？唔好意思啊， 錢啊， 係咯，咁其實點解咧？因為我應該係刪咗聲噶，我唔知點解佢都會係咁出聲，我喺度唔係好明噶，係啦，係咪你睇佢刪咗聲啊？點會響？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如果講靈異咧，都唔夠我哋唔識用呢啲科技咧，即係咁靈異噶，係啦，咁樣咯，嗱，咁啊等阿 Cameron 搞一搞佢先。 你攞佢電話 啊？係，直攞佢嚇，仲係響緊嘅，點解咧？係啦，咁啊喺呢個時間咧，咁我不如喺佢撳緊嘅之餘咧，咁我哋講解一下啦。最近咧都有啲Facebook 啦，咁唔係想講是非嘅，不過都要講兩句啦。好多人都想知，不過最近 Facebook 都好多咁，成日都呢個平台都好多咁嘅是非非啊。男性嘅師傅啊，定係神棍啦、啊、騙財騙色啦、啊，女性嘅師傅咧？因為佢少女性師傅，所以冇咩講啊。 幾個啫嘛。 係啦，咁即係通常噶啦，你遇到一係男性嗰啲咧，梗係有騙財騙色啊，梗係嗰啲咁嘅嘢。 一係又話唔得咯。 系啦，佢唔得嘅喺边度唔得先？即系发唔得哦， 发嚟， 唔好 讲嚟， 我 点知？ 唔好嚟会， 佢搞到佢就得斋一句唔得咯，用佢一声把口讲出嚟嗰句唔得咯，就系点啊咁呢样嘢就啊，总唔知佢讲晒啦。有啲嘢咧就唔系一个喺个呢啲咁嘅虚拟网络咧，同埋好多咁嘅假人嘅身份咧、假户口咧。如果真系咧要去认证咧，或者要唔好话假人啦，就算真人同真人啊喺呢啲咁嘅平台度嗌交啊，都系一个系好无聊嘅嘢嚟噶。如果系你真系嘅同呢个人或者要啲乜嘢嘅时候咧，不如你直接去揾佢了解，或者直接嗌出嚟，大家了解一下，会唔会比较好啲咧？即系或者清楚啲。 但系你嗰啲都唔出嚟。 唔好理佢啦，唔系我嗰啲，系揾我嗰啲。 揾你嗰啲。 系啦，咁啊，我啲出嘅。 唔系啦，要真系要诚意少少。 诚意，我好礼貌。 诚意， 我做人咧，一定礼貌，以礼待人咧。我哋中国礼仪之邦咧，我哋以礼待人在先嘅。系啦，咁啊，你睇下黄飞鸿啊、黄师傅啊、关德兴师傅做黄飞鸿嗰阵时都系。几个礼貌啊，系嘛？OK， 嗱，咁我哋讲翻啦，阿 Eric， 嗱，咁就因为我要 save 一啲时间，因为 Eric 帮我搞紧呢、這个，唔系搞紧机啊，搞紧手机啊，吓，咁而家冇声啦， 冇声啦，冇声。 咁可唔可以同我睇睇佢嗰个去咗？哦，咁啊，阵间开唔开得翻噶？死啊！ 开得翻，开得翻。 咁可唔可以同我去翻嗰个直播啊？我睇下有冇分享到噶，系咯？ 我分享咗啦。 系啊，而家你哋。 有冇人答我？潘发光有冇分享到喺潘发光度，或者喺 Facebook 度？ 其他系 Facebook 嗰度啊，或者啲群组啊咁样，系啦，系啦，咁样系啦，分啦。 好，搞掂。 系咪唔使打就分啦？系啦 ，OK， 咁我哋啦 ，Eric。麻烦咗 Eric 一阵之后呢，我哋就要做 Eric 同我哋倾下偈啦，好嘛 ？Eric 啊，你头先讲解你即系访问，即系话你都系做呢啲拍摄啊， 系啊， 咁你嘅拍摄系用摄影啊，定系即系话影片啊，定影相啊？ 影片、影相都 有，都有嘅， 系最中意影片咧， 系啦，都好中意搞呢啲嘢嘅，即系 好中意玩嘅呢啲。 嗱，咁你事后个后期制作都要做嘅，有啲嘢都要做埋， 系啊， 系嘛？通常都系摄影师都有时都要做埋。 做好多后期噶，啲、啊、时间都要好耐噶。 有机会啊，研究一下啦，咪即系有。 咁如果可唔可以航拍？ 航拍，航拍梗系好啦。 啊，佢识航拍又， 哇、啊，真系掂啦，真系贵唔贵啊？ 唔贵啫，唔贵啫，我 中意 有兴趣啫， 有兴趣啊，系啦，最紧要即系话为一位啦，系咪先啊？咁喂，嗱咁你又做啲咁多呢啲嘢啦，你有冇去过出外咧做一啲咁嘅 job 嗰阵时咧？你都成日周围去噶啦，应该系嘛？ 系啊，周围去。 好似我听阿欣讲咁，欣欣又要有摄影师周围拍，咁你佢又周围去，咁摄影师都通常都要周围去啦，咁即系系嘛？咁嗰个时候咩地方都会去到嘅，咁。成日都不免都会住酒店啦， 系啊， 咁酒店大家知成日都话有好多嗰啲呢啲古怪嘢啊，你或者喺酒店或者摄影期间有冇啲古怪嘢，或者啲相啊、啲片啊，明明影到咁样唔系咁咯，或者有啲咩怪嘢啊，有咩发生嘅咧？ 哦， 喺出边做嘢嘅时候有冇啲咩灵异趣事？ 有，应该都系今年年头到啦，年头去上大陆拍戏，咁拍一套嗰啲网络电影，咁拍完即系我哋拍两日嘅，咁有两晚都喺酒店度休息啦。我谂大概都凌晨12点1点到啦，咁正常都个个都休息噶啦。咁之后啱啱进入睡眠状态嗰段时间咧，即系其实我成间房全部熄晒灯嘅，但系就无啦啦就见到阵。厕所灯自己着咗我就冇怀疑，可能啲电力问题啦，我就冇谂佢啦，咁就继续瞓多阵之后，佢又熄咗，之后熄咗，应该更加冇事啦， 悭电啦， 佢自己熄，系啦，而家 电力咁多嘢啦，成个房 系啦，成间房熄晒啦，之后过一阵咧，佢又开翻，之后话咦，做咩事咧？我走埋去睇下系咪啲掣问题咧，我就拍翻熄佢。应该都冇嘢啦，我再开又熄又冇事，咁我照正常咁样再瞓啦。过咗冇啦咧，佢又开翻。我谂住行埋去嗰时咧，佢又熄翻，我就觉得开始有啲寒寒地啦。因为始终我得一个人 开熄啊，即系呢度 系啦， 咁 系啦， 佢系开咗一阵嘅， 开咗一阵， 唔会即刻熄嘅， 即系唔会话好密嘅，系咁眨下眨下眨， 唔会嗰只嘅， 系 开咗一阵，大约几多停留几耐度咧？ 停留我谂 估计一下。 3秒到啦，3-4秒 咁又熄，等一阵又开，应该唔正常。如果就坏咗，就啦， 系啦，坏应该斩下斩下。 系啦系啦，跟住点啊？ 跟住 开埋房灯，全 系啦。我会开晒所有啲灯，之后望真成间房所有嘢啊，开晒啲衣柜啊，成啊咁样 check 真啲。 咁你开晒全场房灯咧，嗰啲嘢咧开晒噶啦，电视乜嘢都开噶啦。咁但系点解嗰盏灯仲系咪仲系开闩咧？ 唔系，都系开着咗噶，佢正常咗噶啦， 仲正常翻啦， 冇啦，冇正常翻啦。咁我就全部我再熄翻晒系啦，再瞓啦。之后讲乜咧？佢又咗扑，又着翻喎。之后就，我就唔搞佢，我睇下会发生咩事。之后就隔咗唔知，今次耐少少啦，起码都5-6秒， 停5-6秒， 又熄咗。之后就开始感觉到有啲寒寒地，我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啲啊，寒寒地嘅。喺我谂我近住，因为我个床嗰位置咧，其实系望到去个大门口嗰个位置嘅，好清楚嘅。感觉上有。我唔知系咪我自己攰啦，攰得滞，有啲白色嘅嘢，即系一个人影咁样 喺边位， 但唔系实嘅，因为咁嘅时候系透透地明嘅，啱啱喺个对门嘅角落位，即系啱啱一个 即系房门 corner 位系啦，个房门嘅位置啦， 个 角嘅位置啦，就 K 企喺度咯，我唔知系咪企喺度啦，我冇留意佢只脚，我就系有见到有啲嘢动咗喺度。 通常嗱，我咁讲啦，通常酒店咧好多时都系一入门口咧，好即系如果你嗰度系边啊，大陆啊定咩？ 大陆嘅系啊。 嗱，我哋首就首先我哋唔理嗰个区份先啦，总之系中国大陆。好多酒店咧都会一入房咧就呢边就已经厕所嚟。 系啊， 系嘛？ 左手 系啦，系啦，系啦， 通常左手边， 左手有右手好啦。总之佢一定系一边系厕所咁样，跟住咁样，即系咁。你呢个房门个角都近厕所啫。 系啊，系啊， 啊系嘛？咁佢喺度搞紧盏， 喺度搞盏灯咯， 系咁拍嚟拍去，拍嚟 拍去咯。 咁即系点啊？跟住点啊？你见到佢啦， 见到佢之后就我又见到佢冇乜喐动，但系盏灯啊仍然喺度着下，又熄下，一熄又见到佢，一着又见唔到佢。 识就见到佢啦， 识就见到佢， 哇！ 咁佢着佢又见到佢， 男定女嚟？ 有啲形形色色喎，即系 睇唔到， 睇唔到 就 系一个透明白色嘅人。 系咯，咁佢真系有啲形形色色喎。如果你一熄灯见到佢，仲有少少吸光咁样，效果即系有少白蒙蒙咁嘅咯。 系咯，类似啦， 通常都白色噶啦，形体。 咁喺呢一下，佢要停留几耐先着翻灯咧？即系话熄咗灯啊嘛。 系啊， 咁几耐先再着翻咧？ 我谂 又系几秒， 都系几秒到啊！ 咁你嗰几秒真系好难过度嘅，见到嗰个白影嘅。 嗰几秒我即刻，我其实唔想再望，我想望下窗先。 啊，望窗先， 真系望下嘢咁，谂住趌起身咁样再望。 啊， 之后再望翻去嗰同一个位置咧，又唔见咗，又唔见咗， 又唔见咗。 唔知系咪我见我喐动咧吓亲佢，唔知走咗去边。 但系如果你咁样譬如话你望住嗰边。你睇个 corner 位系有个影噶嘛，白色成个人形咁嘅嘢，咁你就喺呢度望下，睇下第二啲咁样，咦，望下佢冇咗，原来系再拧翻转 喺你后边啊， 我就冇啦，我就一望，我就望翻个 corner 位，之 后 就冇位嘢，之后咪继续瞓咯， 一瞓低啊， 一瞓就， 咦，点解咁光嘅白色嘅， 冇啦。之后就冇乜嘢，冇咩发生啦。 系 系啦，咁就教训天光。 咁但系嗰晚咧都 O OK 安睡嘅，冇乜特别嘢嘅。 安睡 啊，都可以嘅， 系俾佢吓一吓咯。 唔理啦，即系话唔理佢出边究竟熄灯定点样开灯熄灯嘅由佢啦。 嗯， 瞓照瞓啦，系咪咁意思啊？ 照瞓咯，冇理啦， 瞓醒啦，即系平常心对待。我觉得咧，佢咧。阿 Eric 咧，其实系一个几够机用嘅人嚟 嘅，纯粹过嚟教我啫，好闷得就系搵我，搵我玩下啫。 系，成日我有时住嗰啲酒店咧，去外国咧，都啲灯都会自己开自己熄噶。 嗯， 点解会咁嘅？ 冇点解要咁佢搞嘢咯？我 觉 得如果喺电里面嘅解释咧，我哋早知咧，我已经安排机电工程处嘅人咧打电话嚟啊，解释好啦。喂，你有冇啲人做电灯嗰啲？嗱，解释下咧，用呢个效果，即系话究竟系喺我哋唔喺灵异嘅角度嘅以外，究竟技术上或者系喺呢啲咁嘅即系。科技嘢里面咧，会唔会做到？会唔会因为有啲咩电嘅物电嘅问题啊？ 电线 松啊？系啦，或者咩？会唔会有咧？系啦，其实好多人都会遇到，我曾经都遇过呢单嘢咧，亦都会令到我深深咁样，即系话经历咧，即系好难忘到嘅。就当年我喺缅甸咁咧。讲少少先啦，因为我讲过嘅以前，我而家又用紧余少少时间嚟讲少少，因为我唔想 jam 咗阻咗大家时间听下嘉宾啊，或者系女嘉宾主持讲故仔。咁我首先讲少少俾你听，少少就系、是、但系你提我，如果想再听落去就问我啦吓。咁啊，我去到缅甸，嗰晚喺呢个房间里边，咁咧就我瞓唔着啊。嗰、那個我嗰個 friend 咧就隔離床度瞓咗，我好攰，傾下偈先啦。佢話：係啊，突然間好似好眼耷咁，又要瞓。一瞓咗之後咧，咁我仲係挨喺張牀度望，佢啲電視都唔使睇噶啦，嗰啲都唔知咩台嚟嘅，我係熄咗噶啦。但我自己戇居居咁坐喺度咧，咁都無聊，咁不停喺度煲煙啦，都冇咩做咁樣。总之咧好闷，咁我记得咧第二朝咧成个烟灰盅咧咁大个噶，全部啲烟头嚟，我落机已经买咗一条烟摆喺度噶，咁你点搞？跟住咧太闷啦，咁晚，因为但系咧，一个奇怪咧就系、是，临佢未瞓之前咧系咁样嘅，就我哋倾下偈， 就话间你学呢啲嘢噶嘛，你知道有冇嘢噶啦，咁样，咁啊冇几耐咧，佢话如果够咁搞我，你都帮我搞掂啦咁样。嗯、我讲咗轮鬼故之后咧，佢话瞓觉啊，唔好瞓啊，你呢、這个时候就系天光噶啦，即系半夜两三点你都唔好瞓啊，倾多一阵又话食早餐，咁你讲完一大轮你又瞓咁样，唔得好攰咁样瞓，一瞓咧佢咿呀呀咿呀呀叫。哎呀，好似发恶梦咁样，咁啊，而家咁啊，我就想落床，我嗌佢，佢唔应我，佢都瞓得好冧，咁我就要落床去呢度隔篱床，呢度有个壁灯，呢度有个嗰啲嘅柜仔啦，床头柜仔啦，呢度就壁灯嚟嘅，有盏长灯，咁佢我两张床嘅中间就咁样，咁我要落地想啪啪佢。做咩咁样？因为佢嗌我名啊，大声嗌我名啊，咁我想拍佢咯，谂住一拍。准备拍到佢啫，未掂到佢做咩啊？佢话好大嗌我名咁啊！我一时紧张，咪一跳落床就想拍佢，未掂到佢个身，佢已经醒咗啦。 嗯 嗯， 系啦，咁醒咗做咩咧？第一节完咗，转头翻嚟听埋醒咗之后点啊？ 好。